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建国爹在饭馆吃饭却没带钱，被扣了下来。何建国与小西前去解救，何建国对饭馆的伙计大打出手。回家后，夫妻二人爆发了一场大战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此刻无处可去，回了娘家的小西也很不好过。要是他事先知道他那位公公今天还到医院跟妈妈闹了一出，打死他他也不会回家来。妈妈今天真的是火透了。哼，又冲人家说什么我是他亲家。谁亲家怎么了？谁亲家就可以无视规矩，无视他人，无视他人的利益了？妈妈说着啪的一掌就拍到了桌子上。谁给他这个权利？气得眼圈都红了。妈，对不起啊。光对不起就行了？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？ 小西爸赶紧出来打圆场。那建国父亲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小西妈一挥手，不知道。又对女儿，跟你说啊，小西，这个事儿处理不好，要么你跟他离婚，要么你跟我们断绝关系。一家子人就这个事儿处理不好，要么你跟他离婚，要么你跟我们断绝关系。一家子人就愣住了。编辑室在开选题会，主任出差，会议呢由副主任接，顾小西呢仍然是没有来。再拖就不合适了，别人就该有感觉了。低调，以为低调就能够换来对方的配合，既能保证正常工作的开展，又不致破坏朋友的关系。自他上任以来，小西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怎么正常上班。正常上班以后，蒹葭才发现他所有的想法都是一厢情愿。难怪有人说啊，上级与下级之间，领导不仅是平等之交，更是自由之交。即使上下两者都渴望成为知心朋友，则必须冒这样的风险。不但没成朋友，反而连上下关系都破坏了。那次在小西家，不仅是平等之交，更是自由之交。即使上下两者都渴望成为知心朋友，则必须冒这样的风险。不但没成朋友，反而连上下关系都破坏了。那次在小西家，不但没成朋友，反而连上下关系都破坏了。那次在小西家，最后由蒹葭做总结。我个人意见，书边枕边还是用大32开。刚才他对蒹葭所有的回答都是实话实说，睡晚了，多睡了会儿困。事实上呢，叫他跟谁说呀？跟何建国说，那无异于雪上加霜啊。夜里的动静吵醒了他，使他于半睡半醒中突然想起来今天还有个会，突然想起来是蒹葭主持会， 那肯定他就不来了，事后打个电话就完了。过去对主任，他都是这么干。出版社编辑坐班制度不严，基本上是各自为政。有时开会，你有事儿，都可以不去。最后啊，让业绩说话就是了。小西来，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配合减价的工作。他刚上任，自身条件又不是特别过硬，格外需要他这样强势朋友的支持，却不料热脸贴了个冷屁股，他倒得寸进尺了，一招拳在握，便把令来行了。办公室里静极了。几秒钟后，小西做出了决定，重新拎起放下的包，转身向外走，咣的一声摔上了门，任身后人们嘁嘁叉叉的窃窃私语。简家是强作镇定，继续开会，吩咐一个男生说，小毛，你去印刷部门跟他们一块核算一下收编枕边的成本，等主任回来我们再做最后决定。小毛答应了，也去了。绝不是简家过敏，他的确从小毛的声音态度中听出了，感觉到了他对自己的某种颇有意味的轻慢。这天小西没去上班，躺在妈妈家他的房间里发愣，很困，很想睡，睡着了就不会再有烦恼了，却睡不着。他感到自己的人生进入了一个空前的低谷，事业、婚姻、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统统的不顺呐。小航回来了，半下午就回来了。从前他不到下班的时间绝不回来，常常是下了班都不回来。26、27岁的男孩子大部分如此，即使没有朋友陪，宁可一个人在外面瞎转，也不愿意早早的回家面对父母。为此小西没少嘲笑他，哼，是不是待在家里就觉得空虚无聊，就觉着自己被社会抛弃了。这天呢却回来的这么早，说是回来拿什么东西，而后呢就到了姐姐房间，拉过桌前的椅子，在姐姐床边坐了下来。小西问他，是不是有事儿啊？啊，没事儿，就是回来拿东西，看姐姐没去上班，问是不是不舒服了。于是顺理成章的，小西跟他说了今天发生在办公室里的事儿。小航听了以后认真地说，姐，我客观地说啊，这是你的不对，在其位谋其政，人家简家没错。 哼，你怎么总是替别人说话呀？ 我是替你着想，姐，不管他怎么上去的，能力如不如你，他现在是你的领导，这是现实啊，咱得面对现实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 你什么意思？让我去讨好他呀？ 姐，干嘛要说的这么极端呢？难道除了作对和讨好，就不能有一个平和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了？在小航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不，在他床边坐下来的时候，小西的心里就有过问号的，因为这不正常。但是由于他当时心里的事情太多，没顾上多想，那一切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在事后回想起来，一一对上号的。这天，小航表现得格外耐心，如果不说他多事的话， 甚至还对姐姐引经据典。姐，你听没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呀？一个领导可以与距自己很远的下层某人成为知己，而与身畔的人只能成为同事。一个朋友会为另一个朋友升任领导而欣喜，而升任领导的人却为如何与旧日的朋友相处而苦恼。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，蹇家不容易。也是事后想啊，这天小航绝对是有备而来，否则凭他，一个搞建筑的，脑子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现成的格言名句呀？当时小希没顾上多想，只是烦，烦小航的喋喋不休，更烦他莫名其妙的老为别人说话。后来他才知道，那个时候，蹇家对小航来说，已经不是别人了，是自己人了。那天中午，小航和蹇家例行的通热线电话，当时就听出了蹇家情绪不对，于是问他怎么了，于是蹇家哭了。从小希甩手走了之后，蹇家一直没事人似的把会开完了，完了以后处理各种事情，然后吃午饭，一直镇定着。他已经下决心把这事儿压在心里，不仅不提，想都不想。不料啊，一听到小航的声音，所有的决心顷刻间土崩瓦解。小航了解了事情的原委，就回家来了，回家替他的蹇家做说客来了。他们都到这程度了，小希和小希的爸妈之所以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恰恰是因为觉着这样的两个人之间一点可能性都没有。且不说女大男小，也不说蹇家六年的恋爱史性史，单只说小航的爱情观，一个最反感物质女孩的爱情至上的唯美主义者，怎么可能与蹇家这种傍大款未成的女人走到一起呢？能够发现弟弟和蹇家隐情，还得感谢刘凯瑞。这天小航走了之后，小希接到了刘凯瑞的电话，说他今天晚上有时间，可以赴顾小希的港澳中心之约。小希没情绪，但还是咬着牙答应了。就算与何建国真的分手，他还得做人呢，那做人就得信守承诺呀。港澳中心西式自助的12号台前，刘凯瑞在等顾小希呢。他之所以接受了顾小希的邀请，是为蹇家，是想从顾小希那里得到一点有关蹇家的消息。蹇家的一去不回头令他极为的失落，越来越失落。昨日深夜无眠，自己看碟，那碟是蹇家向他推荐后买来之后一直没看的，片名叫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。刘凯瑞家中有一个所谓的家庭影院，液晶大屏幕环绕立体声，妻儿在楼上睡了，他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影院里看那个关于成年男子和12岁少女的爱情故事。片中小女孩向杀手利昂示爱，利昂因着之前女孩曾有事相求而无法相信那爱的纯粹，小女孩为证明自己的爱，拿枪顶住自己的太阳穴开了枪，在扳机扣动的一瞬， 李昂扑身向前，推开了枪口。当片中小女孩热泪滚滚的时候，刘凯瑞也是热泪滚滚。他也曾像利昂不相信小女孩一样的不相信简家呀，爱的却不相信他的爱。简家退车退房的决绝，对他的杀伤力如同小孩向自己脑袋上开的那一枪，猛然间使他懂得了对方。但是他却没有利昂的矫健的身手啊，在枪声响起的同时将危险能够推开。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补偿。作为一个儒雅风流、资产过亿的40岁男子，他不缺来自异性的爱，缺的是爱的纯粹。不是没有想过，听从简家的意愿为他离婚，也试着给简家发短信，透露了一点这个意思。如石沉大海啊！没有了简家，才痛彻感到了简家的存在。从前，他们好的时候也是离多聚少，但是彼时此时，全然的不同。彼时不管他人在哪儿，在天上在国外，他的心里有啊，也知道他的心里有啊。一下飞机，一打开手机，第一时间就会看到他想看到的文字，关心的，娇嗔的，诉说的，琐琐碎碎，嘟嘟囔囔的。而今没了，全没有了。现在想啊，简家当初向他推荐这个杀手不太冷，是有用意的，怎么就能被他粗心的忽略了呢？深夜看完了碟之后，他就给简家发了电影观后感，仍然是石沉大海。顾小西跟他约的是7点，他提前1刻钟就到了，他对这次约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。他到的时候，顾小西还没有到，他一个人拿着一份酒店的地产杂志，慢慢的翻着。偶尔抬头时，愣住了。餐厅门口处，简家和一个男青年，说说笑笑的，走进来。 看清楚简家身边的男孩竟是自己的弟弟小航，震惊之余的小西将弟弟押回了家。刘凯瑞主动为遭遇尴尬与打击的简家解围，却受到了简家明确的拒绝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情绪不佳的小西当众给简家难堪，来为简家做说客的竟是小西的弟弟小航。小西请刘凯瑞吃饭，两人意外地发现简家身边多了一个帅气的男孩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简家一袭黑长裙，脖子上一串白珍珠项链，此外再无任何饰物，却透着耀眼的华贵，比他记忆中的还要漂亮。刘凯瑞阅人无数，进一步说阅漂亮女孩无数，比简家更漂亮更年轻的有，但是没有谁能像简家使他如此长久的动心不倦。光有长相，那叫第一眼美女。遥想当年杨玉环，从进宫到死，集千万宠爱于一身，仅凭长相，没点独特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战胜后来更新鲜、更年轻的美女，使那个李隆基看他第一眼，还想看第二眼、第三眼、第无数眼，常看常新呢？简家就属这类美女，除了美貌还有其他，比如她的生动柔韧，她的情趣学识，先天加上后天，那就是如虎添翼。没有内涵的美仿佛一精美摆件，看长了就习惯了，习惯了就熟视无睹了。简家不，她的漂亮是生动的，由外而内的，有丰富心灵支撑，因而变化无穷的，令她常看常新，百看不厌。那位男青年走在简家的旁边，下着牛仔裤，上着粗条绒的休闲黑西服，里面是白衬衫，看上去年轻俊朗，潇洒阳光。总而言之啊，至少在表面上非常的般配。两个人刚出现在餐厅的门口，就吸引了不少欣赏的眼睛。刘凯瑞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。他们走到了六号台，相对坐下。男青年显然正在跟简家说着什么笑话，引得简家大笑不已。哼，怪不得呢，一直不理他，原来是有替补队员了。刘凯瑞的心里止不住的阵阵泛酸，同时自嘲，想不到他刘凯瑞也会有为了个女人吃醋的一天。由于过于专注，顾小西到来的时候他便没有注意，直到对方唤他一声，方如梦中醒来。顾小西笑着问他看什么呢，他呢做若无其事状，笑指六号台方向说看简家呢。于是小西也扭过头去看，刹那间呆住了。那男青年不是别人，是他的弟弟顾小航，与简家说说笑笑，如情侣一般。刘凯瑞立刻从顾小西的神情中发现了异样，接下来便知道了那个男青年是谁名谁，心中立刻就释然了。 刘凯瑞曾听说过顾小西的这个弟弟，一个20多岁的打工仔，那哪是他的竞争对手啊？简家现在可能会为他的年轻、他的外形吸引。总有一天他会明白，年轻和外形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。这就是为什么漂亮女孩终归要属于成熟成功的男人，漂亮男孩也可能会属于成功成熟的女人的缘故。因为漂亮年轻只有在及时转换成另外一种形态的时候才有价值。这功夫顾小西脸色铁青向那边走去。严格说来，简家能同小航走到一起，小西在客观上是帮了忙的。那次为小航送他的那瓶香水，他托小西回赠了小航一个水晶的八音盒，法国货，说是有需要的时候小航可以送给他的女朋友。当小西把八音盒和简家的说辞一并带给小航的时候，小航便被简家的聪慧和人情练达折服了。人家完全明白送他香水是怎么回事儿，收到东西后总得有个表示啊，于是给简家电话。电话通了，简家那边的声音急促的可以：小航，我不能不跟你说了，我窗子掉了，得赶紧找人家修，家里给吹得乱七八糟的。小航听说是窗子掉了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让简家待在家里别动，他马上找人过去。放下电话之后，开车去工地上找了两个工人赶了过去。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，是整扇窗子掉了。北京著名的大风黄沙呼呼的由此灌入，书稿满屋乱飞。小航到的时候，简家正一个人徒劳的东扑西顾，顾此失彼。小航和工人一块替简家安窗子、镶玻璃、收拾屋子，简家呢边给他们端茶倒水边对小航自嘲：落魄吧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跟我个人的虚荣心有很大的关系，一心一意想嫁给一个有钱人。这时候小航打断了他：当一个人把自己踩到底，踩到泥里，就会令人宽宥同情。小航打断他说：这没有错吗？简家说：是，想以青春做资本，为自己换取一个好的前程，是没有错，连政府都没有制定禁止傍大款的法律。可是问题是，你的眼睛除了看到钱以外，还应该看到一点别的。说到这儿，他问小航知不知道鸿福夜奔的故事，而后就给他说了这个故事，说鸿福要按照向前看的思路踏踏实实傍着杨素就挺好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结果跟着李靖跑了。杨素是谁呀？隋末的大贵族，那时候要是有福布斯排行榜头几位里就得有他。李靖是谁呢？一文不名的穷小子，后来跟着李世民造反成功，被封了魏国公，鸿福这才跟着夫贵妻荣被册封为韩国夫人。说到这里，简家极尽心了。所以啊，女人要想真嫁英雄，就该向人家鸿福学习，长一双慧眼，沙里淘金，别一天到晚净想着挖别人的墙角摘桃子。你也不想想，人家几十年风雨同舟过来的，家里多半有一个鸿福，哪能轻易的被你挖走呢？小航为他难过说：何必对自己这么刻薄呢？简家说：不刻薄他就不知道痛。小航闻之肃然。窗户修好之后，简家就说哪天请他吃饭。小航笑着说：为了感谢啊。简家也笑： 不仅是，主要是为套近乎拉关系，未雨绸缪，为以后再有事儿做好准备啊。 小航大笑。 简家说，去港澳中心吧，吃西式自助，我和你姐去过，好是挺好，就是亏我们俩饭量都不大。 小航说，啊，那我得去啊，得去帮你们吃回来。 于是就这么定了，于是就这么开始了。 今天的聚餐是小航请，为简家白天所受的委屈做一点补偿。当然，这也许根本就是将恋未恋的人之间为了在一起所找的借口。他们压根儿没想到顾小溪会来这里。按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的道理，顾小溪跟何建国一块儿待了这么多年，已然丧失了一部分的自己。比如，过去他酷爱时尚，爱到这样的程度。本来不喜欢吃某种食品，因为时尚，他能吃出它的好来。比如西餐，从前他不喜欢，后来呢，跟刘凯瑞和简家吃了一次。刘凯瑞请吃的地方当然是高档场所了，哎，他一下子就着了迷，迷上了那里的餐具、气氛、音乐、就餐人员的高档、服务人员的优雅，连带着就把西餐也迷上了。单身的时候常拉简家一块儿去吃，结婚以后呢，就戒了这个嗜好。结婚以后他挑馆子，先看的是价钱，合不合算，便不便宜，所以令小航和简家想不到他会在这里出现。顾小溪铁青着脸来到这两个人的餐桌旁，不看小航，只看简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简家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遇到小溪，想解释一下无从解释，结结巴巴，语无伦次。小航想替他打，被小溪一掌用力向下一劈，截断了。小航，跟我回家。那几乎算得上是一声吼了，吼得众人齐刷刷的扭过头来。 简家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，连连对小航小声说，走吧走吧走吧。 小航看出了简家的为难，起身走。小溪怕他跑了似的，紧随其后走，像个押解。负责收费的服务生一直高度警惕地左看看右看看，看12号台和6号台，直到确定两张桌后各有一人没走，才按兵没动。 简家坐在6号台前发呆呀，面前的牛油牡蛎还在，小航替他拿来的，说是他要总吃些菜叶子的话，199块钱绝对吃不回来。人却不在了，心里头一阵阵的惶恐。按说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，有什么好惶恐的呢？却就是惶恐，做了贼似的，以至于在面对对方诘问时竟说不出一句囫囵的话来。朋友妻不可欺，朋友的弟弟也是一样的。顾小溪心里指不定怎么想他呢，勾引小男孩那是起码的呀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对面就坐下了一个人，定了定神看去，是刘凯瑞。他已经顾不得也不想知道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了，只是一声不响的看着他，脸上是经过暴风骤雨打击之后的乏力和消沉。刘凯瑞笑了笑说，看上小男孩了？简家曾经深为他的笑容着迷，那是由成功成熟男子脸上的勾纹组成的笑，转瞬即逝，点到即止，仿佛他自己都觉得那笑容是太好了，舍不得多用似的。简家曾经对他说， 她有着一笑倾城的魅力。此刻她的笑容，自己昔日的赞美，使简家有一种不忍促看、不忍促想的感觉。她的笑多虚伪呀，自己的赞美多肉麻呀，年轻时的自己多愚蠢呐。其实简家对自己对他的感情性质早就有个怀疑了，但是被自己忽略了，或者说压制了。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来着，两个人去外地野游，刘凯瑞的钱包丢了，现金和卡都在里面。为此他们不得不投诉一家比澡堂强点有限的小旅馆，幸而自己身上还有一点钱。祸不单行的是，那天天儿还不好，两个人被大雨淋了个透湿。小旅馆的洗澡水供应却是定时的，晚上八点到十点。置身在铺着塑料地板革、蟑螂到处爬、四处散风透气的房间里，浑身精湿的刘凯瑞平时的自信潇洒一扫而光，形容狼狈无助，神情恼怒焦虑，看上去如同任何一个不得志的中年人。当时简家的心就跳了一下，他要是就是这样，永远这样，自己还会爱他吗？但是那次他没容自己深想下去，现在想，不会。现在想，是他的成功赋予了他一个迷人的光环，是那光环使女人们趋之若鹜。但是简家要为自己辩解的一点是，他的趋之若鹜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。基辛格说，男人的权利是女人的一剂春药，在这里权利也可做成功解。那位由于滥交而患了艾滋病的美国 NBA 著名球星埃文·约翰逊曾在其自传里形象诠释过这一心理现象。他所在湖人队每到一处酒店大堂里必等着一群闻讯赶到、肤色各异的美女，干什么呢？就为能和球星们共度一夜，哪怕是一刻春宵。不要钱，或者说是等于是倒贴钱，打探球星确切地点，自己把自己打扮送了去，都需要钱。但是现在同样是约翰逊，就算他没有艾滋病，还会有女人问津吗？不会了，光环没有了。同理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当你不再窈窕的时候，那个为了窈窕而求你的君子就会转而去求他人了。20岁你分不清崇拜和爱，还可以原谅，也还有机会翻本儿。30岁你如果还得过且过、自欺欺人，到彻底人老珠黄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哭都没地儿哭去。简家许是没等到他的回答，刘凯瑞叫了他一声，简家下意识地看着他，他又是那样冲简家一笑，转瞬即逝，点到即止，肯定是记住了他一笑倾城的赞美。实在是令简家羞愧呀，为年轻时的自己羞愧。躲开刘凯瑞的眼睛，简家一个字也没说，不想说，起身就走。几乎同时，刘凯瑞也起身跟着他走。到门口，简家被服务生拦住，说：“小姐，您还没有付账。”刘凯瑞抢上一步说：“我来。”这时候，简家用胳膊挡开了他，说了这天晚上对他说的唯一的一句话：“不用。”从自己钱包里抽出4张100元大钞，放到服务员面前的桌上， 等不及对方找钱，就匆匆地离去了。这时候，刘凯瑞才真切感受到了由简家身上散发出来的强烈而真实的拒绝，遂停住脚步，目送他去，一言不发。 小西的父母坚决反对小航与简家来往，小航却显得颇有主见。何建国提出要小西与他一起回老家过年，小西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